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。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。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浇上他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脸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侍卫们把铁木耳捆在拴马桩上，用藤鞭抽打，铁木耳咬着牙不吭声。南壁跪下求忽必烈道：皇上，孩子已经认错了，您就饶了他吧，皇上。忽必烈不理他，铁木耳的脸上被打出了一条条的血印，依然咬着牙不吭气儿。忽必烈说：打，狠狠地打，给我打。南壁说：皇上，求您了，不要再打，再打就把孩子打坏了，求求您了。贺仁杰等人也跪下求道：皇上，奴才们也有过错，求皇上责打我们吧，求皇上饶了皇孙，饶了皇孙责打我们吧。忽必烈依然不理，数着打够了47鞭子，按照忽必烈法，每行减三下，50下应打47下，这才大声说：给我捆在这儿，没有我的令，谁也不准放他。说罢转身走进帐内。南壁走到铁木耳跟前，流着泪擦着铁木耳脸上的血哭道：孩子。说着转过身去对后面的人说：快拿皮袍来。贺仁杰拿过一件皮袍递给南壁，南壁把它披在铁木耳身上。铁木耳说：谢祖母。南壁流着泪往回走去。贺仁杰见铁木耳被打，慌忙报之伯彦。此时伯彦正坐在帐中思考着什么，见贺仁杰进来问道：贺侍卫长深夜来。贺仁杰焦急地说：元帅，在下求您了，皇孙醉酒欲闯皇上大帐，在大帐门口我等侍卫阻拦不住，被皇上发现，责打50鞭，又被捆在拴马桩上，到现在都没有放，这冰天雪地，皇孙快被冻死了，我们劝不动皇上，只好求元帅您了。伯彦闻听惊讶地说：啊，玉大人知道吗？贺仁杰说： 元帅如果去求皇上，我再去请玉大人，你们二位出面，皇上定会放了皇孙的，求大人了。伯彦说，好，你快去请玉大人，我马上去见皇上。贺仁杰道声谢，匆匆往外走去。忽必烈回到大帐，怒容满面地坐在那儿。南壁站在跟前哭着说，皇上，我从大都出发时，阔阔真就求我，让我看顾好铁木儿，他酗酒，我也有责任，您就责罚我吧。这冻裂三岁牛脑袋的严冬，把孩子冻死了怎么办？我怎么向阔阔真交代？那阔阔真可是您称赞过的贤德的儿媳呀，皇上求您了，您按法度重责他了，但是不能把他给冻死了呀，他可是您的嫡孙，他的父亲没了，皇上。忽必烈怒气冲冲地说，都是你们这些做祖母做母亲的惯坏了孩子们，戒酒明令在先，他屡屡违反，酗酒无度，将来会误国误族误自己。误自己不要紧，这算是家族出了个酒鬼废物，误国误族那可是不得了啊，我不好好教训他怎么行？南壁说，皇上，那也不能把他给活活冻死了，皇上求求您了。伯彦、玉溪、铁木儿二人进来跪下求道，皇上，我们二位一起求您饶了皇孙，皇孙纵有罪过，可也不至于杀头吧。这冻裂三岁牛头的严冬季节，把皇子拴在外头，那还不如一刀砍了他呀。忽必烈转过身来说，你们二位老臣也知道，当年太祖时屡屡教诲子孙和百官，酒这东西少喝则沁心如蜜，少多则乱性如虎。祖母也常给我们讲，在酒跟前不要逞英雄，父亲的儿子永远抵不过米糠的儿子。我的子孙难道都忘了祖训不成？伯彦说，皇上，皇孙一时糊涂犯了天条，今后再犯严惩不迟，这一次就饶了他吧。玉玺铁木儿也说，皇上，您如果不放了皇孙，那我们二人就陪他在外面冻着去。忽必烈摇摇头，叹口气说，唉，这等家事惊动了你们二位老臣，二位请起吧。贺仁杰，去把铁木儿带走。贺仁杰连失礼都忘了，就跑了出去。伯彦、玉溪、铁木儿二人这才起身。大都东宫之内，阔阔真坐在椅子上，干麻辣坐在左边。阔阔真问，儿子，你弟弟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干麻辣说，母亲，暂时还没有消息。阔阔真忧虑地说，哎，也不知铁木儿怎么样了，这两天我心神不定的。干麻辣说，母亲，弟弟在祖父身边，有祖父教诲，还能怎么样啊？母亲不必担心。阔阔真说， 你祖母不在了，你祖父每日考虑的都是军国大事，哪有那么多闲心去关心铁木儿？我担心铁木儿他……甘麻辣说，母亲不必担心，祖父身边只有铁木儿一个孙子，他怎么会照顾不好呢？阔阔真叹了口气没说话。伯彦、玉溪、铁木儿回的大营，二人相对而坐饮酒，桌上摆着羊肉，伯彦用石刀割了一块羊肉放进嘴里嚼着。玉溪、铁木儿喝了口酒说，皇孙在这关键时刻一顿酒可是坏了大事儿啊。伯彦叹了口气说，唉，谁说不是呢？玉溪、铁木儿问道，这有没有办法挽回呢？伯彦说，先等等，等皇上气儿消了再说吧。玉溪、铁木儿说，这个呀还得看皇孙自己的表现喽。伯彦说，皇孙聪明，只要控制了酒不酗酒还是个大气呀。玉溪、铁木儿说，这一次差点冻死，这皇孙也该冻醒了吧。伯彦说，酗酒上瘾不容易戒掉，这要看皇孙的意志了。铁木儿酒醒了，沮丧地垂头坐在那儿。贺仁杰坐在跟前说，皇孙，你也只是一时高兴喝多了酒，不必自责过深的。铁木儿揪着自己的头发说，我是真没用啊，真不如一头撞死算了，活着有什么用？祖父如此器重我，我却酗酒出丑，给祖父丢脸，我死了算了。铁木儿说着突然抽出剑抹向脖子。贺仁杰眼疾手快，一把握住铁木儿拿剑的手说，皇孙要干什么，快放下。铁木儿手抖着剑说，你让我死了吧，我没脸再活在这个世上，祖父从此不会原谅我了，我清楚祖父的性格。贺仁杰夺过剑劝道，皇孙，你这不是以死来抗旨不尊吗？皇上会原谅你的，你去好好认错，求得皇上宽谅。我先去求皇上，看皇上怎么说。贺仁杰走到门口，铁木儿叫着他说，你先等等。贺仁杰顿足道，皇孙不能再等了。铁木儿无奈地低头不语，贺仁杰走了出去。忽必烈帐中，南壁劝道，皇上，您就原谅了皇孙吧，这次对他的教训够大了。忽必烈斜了一眼南壁说，我这不是放了他了吗？南壁说，那您拒不见他，这不是让他更难受吗？忽必烈说，哼，不这样严厉地教训他，怕他改不了。九九是个魔鬼，一旦让这个魔鬼缠了身，很难脱身呢。这时贺仁杰进来施礼说，皇上，皇孙有个请求，那天他喝酒前就跟臣说，他要率一支精兵趁着隆冬海都不防备之际去偷袭海都，按常理隆冬大雪覆盖不宜用兵，所以海都会松懈，利用这个机会把一万兵马分散潜到河中，然后再集中偷袭海都。忽必烈沉思着说， 那你以为如何？贺仁杰说，臣以为这样很危险，但也是剿灭海都的一个良机。忽必烈摇摇头说，隆冬季节进兵，有万里偷袭，谈何容易，谈何容易呀、啊、此计虽妙，但是不可以，不可以。贺仁杰说，皇上如果允准，臣愿随皇孙一起去，皇孙立功心切，为自己想出这一妙计而高兴，于是这才多饮了几杯。臣也有错，没有劝阻皇孙，皇孙高兴之余要把此计禀报皇上，求皇上恩准，于是这才来到大帐门口。臣怕皇上怪他饮酒过多，让侍卫们劝他，这时皇上您就出来了。忽必烈皱了一下眉头说，作为皇孙，如此小家子气，哦，想出了个小计谋，就如此忘乎所以，飘飘然起来，借机酗酒。将来如果治国，那还不知道要飘到哪儿去的呢。不见，我一见他，又助长了他的轻飘劲儿，让他继续悔过，去掉浮躁之气，压实了品性再见他。你不必再说了。贺仁杰垂头丧气地回到大营说，皇上已经缓和了许多，只是为了教育您，暂时不见您，您就等等吧，不必太过伤心，我呢慢慢劝皇上。铁木儿摇头叹息道，你知道吗，出征前夕，母亲把父王的太子宝交给了皇祖母，其意很明显，让皇祖母交给祖父，由祖父授予我。哎呦，这酒害的我。贺仁杰沉思片刻说，那您更应该振作起来，皇上也是在继续考验您，您不应该这样萎靡不振，这样对您更加不利呀。铁木儿闻听站起身说，你说的对，走，出去遛马去，让这隆冬的寒气把我身上的福气晦气都给冲干净了。雪原之上，铁木儿和贺仁杰并马奔跑着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冬去春来，万象更新，一派鸟语花香的气氛。哈拉和林草原之上，河水潺潺，牲畜正低头啃着嫩草。忽必烈和南壁走在河边，贺仁杰匆匆走过来施礼说，皇上，上都来了急信。忽必烈听完往回走去。回到大帐，忽必烈居中而坐，侧下坐着伯彦、玉玺、铁木儿、贺仁杰等人。伯彦语气沉重地说，皇上，安丞相故去了。忽必烈闻听表情悲切地说，安丞相随我南征北战，又与右丞相一同百官，治国家呕心沥血，功勋卓著，真乃国家栋梁，这些年素无过失，他也离我而去，这几年跟着我一辈子的老臣们，一个个都弃我而去。就在这里舍灵堂，举哀三日。贺仁杰遵命， 薄彦奏道：“皇上，安南等国进兵袭扰两广一带，是否进兵剿除，请皇上谕旨。”忽必烈说：“那些弹丸小国，蛮荒未开，还敢袭扰我大元？让两广行省出兵征讨他们，好好教训他们。”薄彦又说：“皇上，您离开大都已经一年了，万圣之尊不宜长期在外。臣以为皇上应该回家，臣愿留下来率兵进剿海渡。”贺仁杰说：“皇上，还是臣留下来与海渡决一死战吧。”忽必烈说：“我真想彻底剿除这个祸患才回去。”薄彦说：“皇上，臣留下来足以剿灭这个祸患。皇上移驾回大都吧，南边又有战事，皇上回大都统御南北方便些。”忽必烈说：“南边战事倒是小事一桩，一个个三箭之地的小国还能怎么样？我现在考虑的是东征之事。范文虎、张喜等人造战船兵器准备了这些年了，应该起兵东征了。这又是我的一个夙愿。我现在已经77了，这是长生天让我长寿，但是人无百年，我要在有生之年了结我东征夙愿。”玉溪铁木儿说：“皇上回家大都也好调度东征啊，这里就交给臣等吧。”贺仁杰也说：“皇上，臣还年轻，臣愿留下再次战海都。”忽必烈瞅着薄彦说：“还是你留下来吧，我相信你能彻底剿灭海都，为我除去这个心头大患，安定祖宗重地。”薄彦跪下道：“是，臣一定全力剿除海都，安定祖宗重地，让皇上宽心。”忽必烈说：“另外，让铁木儿留在这里镇守。”薄彦说：“是，臣一定协助皇孙治理北地。”玉溪铁木儿听了这话，趁机说：“皇上委派皇孙如此重任，应该召见皇孙当面教诲才是。”贺仁杰、薄彦一听，也都纷纷附和。忽必烈问道：“贺仁杰，铁木儿自那次之后再没有沾过酒吗？”贺仁杰急忙答道：“是啊，皇上，皇孙滴酒未沾，而且每日里巡查大营各地，又遛马，夜读太祖训言和兵书呢。”忽必烈问薄彦说：“你以为可以宽谅他吗？”薄彦说：“皇上，皇孙偶尔犯过失，皇上已经一冬未见他，足以惩戒皇孙了。而且这一冬皇孙滴酒未沾，又振作精神，每日巡查大营各处，遛马备战，夜读太祖训言和兵书，足可证明皇孙已在深深悔过了。皇上应召见当面教诲鼓励才是啊。”忽必烈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我也是无奈啊。铁木儿自小聪明机敏又好学，我是怕这酒这个魔鬼缠上他，误自己不要紧，就怕误国误民呢。好吧，听你们的，明日召见他。